山抚琴手肩头，我看过流年雨山口，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。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、时间不停留，记着一番珍藏的夜舟，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。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，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，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，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，光阴不忘留，好像是过境迁的春秋，送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 光阴不挽留，和尚事过境迁的春秋，风轻松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这是徐佳莹为电视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光阴独白》，这是一首新歌。每到季节变换的时候呢，都会感叹时光荏苒，每到升学季看到同学们又升到了新的一个年级，也会想起自己从前背起书包上学时候的情景，不过那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前，40年前的事情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唱出了年轻人的无限未来的美好感觉啊。郭采洁，我的未来是。 我笑了你还装酷，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天晴的温度，吸一口春阳就漂浮，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，保持我的态度，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跳成天的舞，玩耍成片荧幕，不断变的风直线加速，奔跑在文化的旅途， 郭采洁在2007年的《隐形超人》当中啊，这张专辑里面所演唱的《我的未来是》哈，又甜美又倔强的清新摇滚风啊，《我的未来是》由我做主。马上就要听到的是范逸臣在，我算一下时间，19年前的今天9月1号发表的首张专辑叫做 Van， 里面的这首歌曲是当年特别红的一首作品，叫做 Piano。 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，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，弹指间海岸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。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片段。如果爱还能再重来，我期待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，好想再弹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 范逸臣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了当时来自韩国的一首非常红的歌曲，叫做 Piano。 接下来呢，想要给大家安排一首呢，听过之后心情会格外舒畅的一首歌曲。这是田震翻唱的《白兰鸽》。对于很多60后、70后来讲的话，这个曲子太熟悉了哈。这个《白兰鸽》的曲子原曲呢，是来自德国的组合，叫做 George Baker Selection 哈，乔治·贝克尔演唱组啊。他们在70年代呢带来的一首这个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的冠军单曲啊，叫做 Paloma Planka。 那么中文版大家最开始听到是80年代初由著名的歌唱家朱逢博老师所演唱的白兰鸽。那么再到后来啊，20年前田震翻唱了白兰鸽，来送给90后00后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们。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，听完这首歌保准让你一下子振奋起来了，很励志的一首歌哈。这么现在看来，用现在这样的一个词哈，满满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，来自田震的《白兰鸽》。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曾沛慈在2017年的专辑《我爱你以上》当中演唱的《粉笔和涂鸦》。 粉色的圆圈助力橘色的灯塔，我想那是可以承载梦的飞船，你看着外面云端，窗帘搭在我脸颊，那幅画是来自未来的邀请函。白色很长很长的画在黑板上，我用蓝色绿色帮你加点巧花，你梦想一个新娘，要为她掀起头纱，然后你在我额头轻轻吻一下。

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伦敦玛丽莲买蒸汽包送妈妈，莫斯科的伏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，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巨乳的变化。冰冰仄仄冰冰仄，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？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，哥哥说宽宽的河，弟弟说白白的鹅，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 那看来是长风浪起 bar， 玻璃来的卧铺刚拿呼吸配着电吉他，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巨乳的变化。仄仄平平仄仄平，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有个小孩叫小杜，想见大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鹰叫兔，放下布丢下醋，想见拒绝鹰和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。嘴说腿，嘴说嘴，嘴说腿爱跑腿，嘴说嘴爱卖嘴，光动嘴不动腿，光动腿不动嘴，不如不长腿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，那还是腿说嘴？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朱星杰翻唱 SHE 的中国话，里面有很多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绕口令啊。每当跟着歌曲来将这些倒背如流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谁呢？老师、奶奶、外婆、爸爸妈妈，还是谁？还是童年的小伙伴呢？好，那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的《白芍花开》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，你好，我是麒麟。 从梦见那年白芍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自梦见那片白色海洋，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，刻着你我的青春，白色的约定，我不愿醒过来，这是最美。 醒过来，只是最美丽的永远。转眼多年，青涩渐远，一切恍如昨天。转过身去，依然清晰的笑脸，就像那 这是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，然后呢延伸出了过去跟未来两条记忆的时光隧道啊，一条是对未来的我的期许，另外一条呢是未来的自己对于过去的审视。希望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站在未来审视过去的时候呢，都不负时光，不负韶华。接下来听这首歌，2010年香港电影《岁月神偷》的主题曲，由男主角李治廷所演唱的《岁月轻狂》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 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想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我们听到这是李治廷的《岁月轻狂》啊，作曲人是香港的著名音乐人卢冠廷，他为电影写出了很多啊这个经典的作品哈、啊。那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熟悉的1995年的一部周星驰的经典电影《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》的片尾曲。那这首歌曲的作词是卢冠廷的太太叫唐淑琛，作曲卢冠廷，由卢冠廷本人所演唱的《一生所爱》。 Can you 象中22年前朴树的第一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当中的一首歌曲啊，非常应景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九月》。今天是九月的开始，即将迎来金秋时节，也是咱们北京一年当中最美的时间呢。嘿、hey, 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正在收听的是由我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哈。如果大家有空，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。接下来回到本周的 Top 40 啊，来听一下榜上的歌曲。上榜三周，本周排在第六，来自金海心，反方向流浪。稍后见。 你走进我的视线，温暖的就像晴天，多想留住时间，这一刻我才发现，那两个世界在走远，只剩下我怀念。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，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，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。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起飞翔，我只好假装去说谎，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。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，你走进我的视线，温暖的就像今天，多想留住时间，这一刻我才发现，那两个世界在走远，只剩下我怀念。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，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，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。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，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。我只好假装去说谎，去流浪很幸福的路， 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

看呢、啊、前面三首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，包括第一首你值得更好的，第二首仿佛昨天，第三首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，我觉得都是主打校园风，很清新。那么这首看呢看呢，嗯，有一种清爽微甜的感觉。而且张杰邀请到了11岁的手风琴冠军许诺小妹妹参与演奏，全中国强力首播， 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你那彩虹般的微笑撞击我加快的心跳，融化我过往的骄傲，我变得渺小，像一根自由的羽毛，自在飘摇，没有预兆，幸运之所以的微妙，遇上你真好。看那、啊、看这人潮，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，听那、啊、听这喧闹，动听不过穿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，我决定要宠坏你，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，紧紧地抱着你，用幸福的圈套。写成你的依靠，背影随成我的路标，偶尔无聊互相举闹，是平凡的美好。看啊看这人潮，唯有你能让我手舞足蹈，听啊听这喧闹，穿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，我决定要宠坏你，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，紧紧地抱着你，用幸福的拳头牢牢地拢着你，用幸福的圈套。 我们听到这是全中国强力首播，来自张杰的新歌，叫做《看啊看》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。今天是9月1号，同学们都重返校园了，开学第一天还适应吗？应该非常的兴奋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的《三年二班》，来自周杰伦。 训导处报告，训导处报告，三年二班周杰伦马上到现场来。 那些平凡黑暗。谁是男子汉？不想问，我只想要流一点汗。不想说，选择对手更要大的枪。不用问，一定有人向你挑战。不用怕，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。不想问，我只想要流一点汗。 全体师生注意，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，他为校争光，我们要向他看齐。 在镜子里面，旧时光和我相遇，那片远远的天空，炉火映红的暖冬，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，看着奔跑的童年，赤着脚的快乐，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。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，唤醒贪玩的耳朵。是手中捧的红苹果，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， 笑中青涩的眼泪，那时光渐渐沉睡，记忆中曾跳动的烛光，今夜又照亮脸庞，这不经意之间的回望，让目光走过那扇窗，生命的河从身旁流过，将回忆慢慢淹没，那年春天燃起的篝火，多年以后泛着泪光闪烁，这一夜长醉，流年似水般滋味。 2003年的9月1号，李健推出了他当时从《水木年华》单飞之后的第一张的创作专辑，叫做《似水流年》。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的标题曲。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收录了像《传奇》《绽放》《温暖》等特别多的好听的歌曲啊。不管是早期的这样的一种忧郁的气质，还是后来的飘逸，那么李健的音乐当中总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份难得的安宁啊、惬意啊。当然，李健也成为了很多学生的奋斗的榜样，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。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9月1号开学第一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对于开学第一课，齐薇他有什么感受呢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吧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薇。开学的第一课，我觉得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课，同学们应该都很难专心的听课，应该都会在回想，哎，就是在看看周边啊，比如说，是不是换了新的同桌啊？然后这个学期的老师的那个发型是不是又剪一个比较好看的发型啊？我相信这个开学的心情一定都是很开心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学期里面会有，很好的心情，可以面对自己的繁重的学业。当然，其实可以理解各位，只要保持好心情，一定就会有好成绩，加油！ 想不起什么。 你是个男人，不得不承认，不 我们听到这是齐薇跟李俊浩所演唱的《你是对的人》，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的《有理想》。 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后退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。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其实妄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后退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。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其实妄， 听到是李荣浩的第三张专辑《有理想》同名主打歌曲《有理想》，2016年出品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整整20年前的今天啊，2001年的9月1号，来自林小培的专辑《Chino Four》，跟大家见面了。这张专辑里面介于抒情跟摇滚之间，反映都市女性独立又执着的个性。我们来听他特别翻唱 Beyond 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缓慢》啊。 是

再见再见不叫啊。 在这里，中国歌曲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现在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哈、啊，很多的朋友们、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当中啊，开始了全新的，一个崭新的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哈、啊。这个我看到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一个女孩子，好像是在成都，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她得知，她误以为是31号开学返校，后来才知道是第二天30号返校，然后呢就崩溃大哭，因为她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，边哭边补作业啊，我真的快笑死了。特别可爱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起点，送给同学们。 不会累，只怕没人提醒我该怎么追，只怕想不起最单纯的梦，怕不再轻易动容，挫折的风会训练胆小的翅膀成熟，越不安越要勇敢地挥动，找到属于我的天空。就算告别时带着一点泪，未完待续的故事会更美。我要的世界存在你耳边，细数每个成长体会，平凡却真实的神仙。我唱的永远是不管天多黑，点燃心愿就能看见，为你不曾熄灭烛梦的引线。 觉，彼此的鼓励在涌现，我唱的永远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，你们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跟老师的关系都还不错，所以老师对我都很好。但有一次呢，一个老师然后就把这个手敲到我桌上，砰一声，他说，林俊杰，你给我醒来。这个时候我很无奈的跟老师说，对不起老师，我真的没有睡觉，我的眼睛本来就长得比较小。 听到这是 JJ 林俊杰，不光分享了他在学生时代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，同时也为大家带来的是在2009年他的100天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加油。哎，送给同学们，加油加油加油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6年的9月1号孟庭苇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你的味道》，选择幸福感专辑。 喜欢有你的清晨，一起在家的时分，喜欢你牵我的手在耳边亲吻，喜欢你关爱的眼神在心中点一盏灯，你总是呵护着我不让我心疼，你脸上的微笑有清甜的味道，喜欢有你的地方一如洒满了阳光，喜欢你围绕着我翩翩的翱翔，有时候我会歌唱，有时候也会感伤，所有的快乐惆怅都值得分享，像淡淡的乐章有甜甜的温暖，爱不会老，我现在已知道期待不是生命中最美最好的需要，我必寻找爱依然在燃烧，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乞讨，是种味道，喜欢有你的地方一如洒满了阳光，喜欢你围绕着我翩翩的翱翔，有时候我会歌唱，有时候也会感伤，所有的快乐惆怅都值得分享，像淡淡的乐章甜甜的温暖，爱不会老，我现在已知道，期待不是生命中最美最好的需要，不必寻找爱依然在燃烧，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乞讨，是种味道，爱不会老，我现在已知道，期待不是生命中最美最好的需要，不必寻找爱依然在燃烧，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乞讨，是种味道，爱不是一种给予或者乞讨，是种味道， 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